基地，我和你都放在口袋，穿衣澎湃，别人笑他不实在，他只给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除了这为人为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难受本分，难受分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深呼吸，脱下人我温度里，脱下脸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个人的中出大线，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擦亮，都不要无名字的每个英雄，无数年来把世界推动，无声的贡献有天会懂，有一位先生多年足不出门，他的发明到如今照亮每个人，那份专注没有多少人关注，他其实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除了这为人为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安守本分，安守本秋冬春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深呼吸，脱下人我温度里，脱下脸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个人的中出大线，带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擦亮，都一样无名字的每个英雄，无数年来把世界最懂，出生的贡献有天会懂，每个人在发声， 听到的是来自于方大同歌颂无名英雄的这首歌，很不低调。欢迎收听今天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时候阳光外向，有时候自己却沉默寡言？为什么一直喜欢的事物，偶尔会觉得特别的讨厌？生活中的为什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曾经果断勇敢的自己，仿佛正在变得越来越矛盾。那哪些时刻让你觉得自己特别矛盾呢？欢迎大家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和我一起来分享。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来和大家一起畅聊。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阿令，做我自己。 自信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问题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在你面前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让你看见空气中的我散发出迷人的香味，这是绝对自信，让我实现所有一切全部都改变，我

谁，连空气都只是弯弯 I love you so。 你两种淡淡心情迎着你给的惊奇，你一种不同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陷入梦幻睡眠的魔术。 So baby 再见，你是被征服。 I'm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你是疯狂的真的 do, do, do, do, do。I'm going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足够的心被启动，天生传说中的幸福。I'm crazy over you, you, you, you, you。如此疯狂的真的 do。 潘玮柏的这首歌 You You You， 5月20号那么甜蜜的一个日子，然后潘帅很有义气的助阵了杨丞琳青春住了神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演出，两个人一起演唱了他们两位曾经的一首合作曲目。虽然两个人的友情非常的要好，但其实两个人同台演出的机会真的是并不多。上一次两个人同台还是在2015年的时候，潘玮柏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面，而5月20号才是两个人进行的第二次同台合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来自于这一次演唱会的开场曲目之一，来自杨丞琳《仰望》。 这个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等待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停完，面庞发烫，眼眶抵抗，不肯让你离开，留下我流浪，仰望你把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让爱逃亡，不让心躲藏，让我坚强。